动力签证一千二，不过动物证应何用和不用和吃饭力。最脆的动物比毛泽东一千二，打最大了。